嗱，我哋跟住嘅咧就系讲呢个捐字。嗱，咁啊捐咧就系印度话，佢哋修多罗啊。我哋中国话咧就系叫做契经。契经嘅意思咧，对上我哋所讲契于诸佛嘅道理。我哋对下可以咧契于呢个众生咧各种嘅根性大小，令佢听到咧系得到明白，咁明白叫做契经。嗱，如果我哋用呢个意思嚟解释佢咧，可以用呢个四种嚟到解释。第一种咧就系属于咧系贯彻啦。咁啊，点样佢就贯彻呢？就好似我哋穿嗰啲花串，嗰啲花串咧就唔系一朵花喎，一朵花咧就唔称为佢哋一串花，就等于话咧用好多朵嘅花，揾条线咧咁一朵一朵咁穿起佢，咁啊将佢咧系连贯起嚟，唔会咧系散泡泡，唔会咧。是散失了，那么称为它就连贯了。那我们经中的道理呢都是一样，假如我们能够好好地那么对这个佛经呢研究一下，须知道佛经呢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即使我们人生不算你八十岁，一般来讲都应该唔简单噶啦。嗱，咁啊，八十岁之中啦，咁啊，算你读十零年书啦，咁啊，你跟住咧就学佛法啦。咁啊，由十零岁至到八十岁啊，咁应该你有六十几年嘅时间去读去研究啊，你都冇法子咧，系将呢个经中嘅道理咧，系研究得咧系清楚透彻。咁啊，当然，如果你有六十几年去研究咧，当然你对佛学嘅知识咧就好丰富啦。但系绝对咧就唔可以话我已经咧系全部佛法都可以学通明白，因为藏经嘅道理咧系好深奥啊。所以我哋三皈依嘅时候啊，咁啊皈依法宝咧。他就说叫做深入经藏，就是智慧如海了。如果我们真的把时间去研究佛法，深入这个经藏里面的道理，会增加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古人都有说，他说成佛就发花，那开悟就是灵验。亦都有人讲咧，话智慧咧系灵验。嗱，我哋想成佛就要读法华经，我哋想开悟啊，想开智慧咧，你要读下灵验经啦。因为灵验经里边啊，所谓一字一句咧，都系佛同阿难尊者两个人啦，你一句我一句，你一言我一言，咁啊互相问答咧嚟到表达。所谓呢个人生各种个道理啊，咁啊可见佛法呢系好深奥嘅，系绝对就唔可以啊用呢个短短或者三朝几日呢呢个速成班呢来到得可到啊。咁啊，所以佛经既然有咁深个道理啦，咁啊，所以呢个连贯嘅意思呢，就每一部经。佢都系能够将佛法啊呢个重要嘅理论咧，从浅入深，从凡夫啊一直咧送我哋去到成佛嘅阶段，包括中间所经历嘅过程啊，都好似一条花串咁样啦，系穿起来，连贯起来，唔会咧系有散失。所以第一种道理咧。就是贯连咯。那么第二呢就是摄化 咁啊，摄化咧所应受嘅众生。嗱，咁啊，经中嘅道理就系佛讲噶啦。嗱，佛所讲嘅道理咧，唔系一种啊。通常我哋佛经讲咧，咁啊，佛啊有八万四千个梵文，就系以度我哋众生啊呢个八万四千个烦恼。因为每一个众生的业障不同，他的背景不同，他的生活习惯不同，他的嗜好不同，他的喜欢不同，他的教育程度不同，那么你说想用一样饭就可以度晒他们是不容易。所以佛当时在印度啊，咁啊，随处游行化道之时，佢就系遇到乜嘢嘅人，乜嘢嘅根性？你系大根性，亦或小根性？你系利猛嘅根性，亦或如痴暗道暗钝嘅根性咧？佛啊，佢都咧好适合。你呢个听者啊，嗰种嘅程度，而讲出嚟咧，可以将你接受，可以将你教化，咁呢啲都系完全咧系经中里边所表达嘅道理。所以第二个就摄化，就个摄化所应受呢个众生。嗱，第三咧。就是萬世不能逆其說，就佛所說的經不是他一個人如是說，過去諸佛、十方諸佛，凡是成了佛，因為他所悟的、所透徹的、所能夠領解的都是那一種真理，然後從他這個自心裡面呢是再说翻出嚟，所谓一法如是说啊，佛法都系如是说，所以话万世呢系不能呢系变换啦佢所讲嘅。嗱，第四呢就是、十戒啊所应当遵循啊，就好似一条火车嘅路轨，咁啊呢架火车啊行得四唔四正。会唔会出轨闯祸呢？咁啊，睇下佢点行。如果呢条轨道啊，所谓两条铁啦，两条嘅公字铁啦，咁啊，佢都稳稳阵阵。咁啊，呢个尺寸又啱。咁啊，呢个火车咧喺上边行嗰阵时啊，亦都依照呢个法律所规定嘅速度咁嘅行啊。咁啊，呢个火车就当然咧就唔会有出轨啊！呢个火车应该就好平稳啦，由呢个出发点咧就去到啊呢个最终嘅目的地。主要咧呢个火车就有两条路轨咧，咁又范围住佢，佢唔可以出轨，一出轨就有问题。嗱，咁我哋佛经啊所讲嘅咧个道理系好正确，绝对咧唔会系引导人走入呢个邪途，亦都唔会有好多嗰啲嘅奇形怪状嘅学说，而佛经里边所讲嘅咧句句啊都系真理，句句啊。都是警惕我们这个人生，句句都是教我们怎样去做人，怎样去修持，怎样去向善，怎样去返往归真，怎样去断烦恼了生死。不单说那些苦恼众生是这样依住佛经去修行，以佛经做他的轨步，做他们的模范，乃至到出世的圣人也都是 以呢个佛经为佢个轨道啊，以呢个佛经咧为佢个导师，出世嘅圣人亦都依佛所说而修行，所以十法界嘅众生啊，都要咧系遵循佛所说嘅经法嘅道理嘅修，就如同啊，唔论你一个国家里边呢个交通点样发达，嗰啲火车嘅路轨咧系到处都有，火车咧亦都系到处有，但系一定咧要遵循呢条路轨而行，先至唔会咧系有意外。咁就说明十法界嘅众生啊，如果想达到同佛一样，正道究竟呢，咁你一定呢要依于佛所说嘅经法呢去行，依于佛所说嘅经法去修，就一定呢係得到啊所谓解脱嘅日子，就如同呢个火车啊依照呢个路轨嘅行，咁一定呢由始到终于其中间呢唔会出事，一直从呢个出发点啊，接到我哋去到咧呢个最终嘅目的地啦。咁所以经嘅意思咧系有呢四种嘅意思，其实经嘅意思咧好多啊。我哋不过咧只系啊将佢呢个扼要嘅所谓实用嘅咧嚟到讲出来。咁所以藏经里面呢有好多经嘅，那凡是一个学佛嘅人，无论佢係出家或者在家，亦无论佢係时间多亦因为个时间少，咁我哋除咗工作之余，其实在家人固然有工作啦，我哋出家人都有好多工作㗎，唔係真係坐住起身啦就等嘢食的，亦都得主持一个道场呢是好辛苦，好多嘢要做的，尤其是在呢个美国呢更加添。咁大家在美国住过的都知道啦，真係乜嘢都自己做啊。咁当然呢时间呢剩下来啊，一日24个钟头剩下来就唔会好多。但係不论多少，我哋都要珍惜。我哋除咗啊这个工作的时间之外呢，我们得闲呢最好看入佛经，做回一些修心养性的工作，因为我们工作期间这个心呢都是在外面的，要工作不可以出错，个心呢应该都很烦扰，就唔係咁容易令個心呢係靜下來。咁所以我哋工作之餘呀，我哋應該要珍惜呢個時間呢，咁多多喺呢個佛法裏面去學習，所以話法水滋潤呀，佛所說嘅法就好似啲水一樣。咁水有咩作用呢？應該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嘅人係人都不能離開水㗎，无论饮落个肚嘅，或者呢系外嚟喺外边用嘅，好似起身洗面啊、朗口啊、每日着邋遢嗰啲衣服、洗衣服啊，咁在在都系要水。所以水个作用呢，除咗里边啊，我哋嘅人要水分就属于呢个滋润啦。其实佢个功能最主要啊，都是能够帮助我们这个生活，洗净啊我们这个污秽，洗净我们的邋遢，令我们呢是清洁这个环境呢是干净，那当然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传染病啊或者什么其他的病呢发生呢，令个环境清净啊嘛。那佛经所说的法，亦即是佛所说的经教，它里面所讲的道理呢应该可以讲100%都是正确的，不会教人地呢是迷信，都是教人地呢是正信。 咁因此咧有佛教呢类，响我哋中国啊，从印度流传嚟，我哋中国嘅佛法咧已经系有两千几年啦。嗱，呢个两千几年当中咧，冇可能啊，每一朝代个皇帝咧都系信佛嘅。咁啊，有一部分个皇帝系信佛，当然佢咧就维护呢个佛法啦。但系亦都有一部分个皇帝咧，佢受佢嗰啲神下所鼓动啊，佢未必信佛嘅。嗱，今日佢唔信佛咧，仲系小事啊。佢仲破坏佛教好多。佛教嘅历史里边叫做三武啊，系一宗三个武帝，佢都系咧灭佛法嘅。可是咧，始终啊，佢都冇法子灭到。就算唔准人出家啦，冇咗和尚啦，系一件事。但系佢唔可以将呢个佛法嘅道理咧系毁坏。点解咧？因为有佢呢个存在嘅价值。嗱，例如今日世界上好多有名嘅图书馆，好多出名嘅图书馆，佢里边咧有一个部门啊，佢所收藏个佛教书籍咧，佢真系比我哋呢个庙里边所收藏嘅仲要多。咁大概二十年前，我有一次咧就去到啊，就系、是、呢个加州大学，就系、是、屋伦嗰一边嗰间。咁我就久闻咧，去呢个图书馆咧有好多中国嘅藏书，但系佢一般咧佢唔拎出嚟嘅。我哋一般人去借书睇啊，去参观睇咧，系嗰啲普通嘅啫。凡系嗰啲古老书，尤其是我哋中国嗰啲扇钉装书啊，佢好多，真系好多，但系普通人睇唔到嘅。佢系咧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咁啊用锁锁住，咁啊用正呢个冷暖气呢、這个抽湿机咧嚟保护佢。你要睇啲申请，亦都唔系话实得噶，睇人哋系乜嘢嘅人申请。咁我嗰日去到，我想睇啊，咁啊睇咧就冇睇唔到啊。咁我就同呢个图书馆嘅馆长咧商量，咁佢一睇睇到系一个出家人，咁啊都叫做特别咧系批准噶啦。好啦，咁你中意睇下，咁啊我陪你去行一行啦。咁啊佢系个馆长啊，当然冇问题啦。咁就揸住锁匙开咗个门入个里边啊，吓真系啊！睇到嗰啲眼都大咗啊！我哋中国唔知几多嗰啲，无论啊孔老夫子嘅儒教，或者咧系道教，乃至包括我哋佛教啊，唔知几多几多嘅大藏经，几多几多咧，甚至我哋自己国家都冇嘅，佢都有。嗱，咁啊，可见啊，佛教即使咧系毁灭，但系佛法系永远流传呢啲嘅世界，系唔怕咧受毁灭，就系、是、因为啊，一般嘅知识分子咧，你信唔信仰系一件事啦，呢个另外一个问题，但系咧都好值得啊。呢、这个知识分子咧去研究啊，而乃至到今日啊，美国好多个大学有关呢个宗教科里边啊，宗教哲学里边咧，咁啊佛教呢个哲学亦都占咗一部分。好多我哋中国留学生，乃至到啊佢哋嗰啲外国人啊，都系写呢个佛教嘅文学。或者写呢个佛教嘅丛林嘅规矩，或者写佛教呢个建筑历朝嘅建筑，或者写呢个佛教啊历朝嘅文物字画，而攞到呢个博士学位嘅。咁啊，可见佛法咧系啊对呢个世间咧系好有贡献。 对呢个历史咧，亦都好有贡献啦。好似一个建筑师，佢只要走我哋中国咧，所以嗰啲名山大川啲大寺庙咧，佢走一圈，咧佢翻来啊，呢个建筑佢学问咧，佢丰富好多。佢就从呢个建筑里边，佢就可以睇到所谓唐宋元明清啊，呢几千年来。嗰种建筑嘅过程，某一个朝代嘅建筑系点样？某一个朝代呢、这个文化，佛教嘅文化又系点样？佢哋咧系一目了然。所以佛学啊，佛法咧系可以补呢个世间学问之不足嘅。咁啊，因此咧，即使佛教点样都好啦。但是佛法呢是可以说的肯定是绝对永远呢是流传在这个世间的。那么佛法既然这么好它流传于这个世间那么我们既然有机会所谓接触就先登那么有机会入佛堂拜佛有机会在佛堂里面看一下佛经咁啊，点解我哋唔好啲嘅研究一下咧？而当面错过咧，系一件咧好可惜嘅事。嗱，咁亦都可以讲咧，因为喺美国生活紧张，工作时间亦都多，咁啊，大家生活紧张啦，时间无多啦，有啲人想急死，一旦睇得两睇唔明咧，咁佢就放低啦，冇兴趣啦，好似其实咧。你应该要继续。那如果从这个善根这一方面来讲呢，我们说一历史以根就永为善种啊，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这个以根呢就是最猛来的。我们只要听过一次，就算你以后再没机会听第二次了，你只要听过一次，这一次的善根啊留在我们这个八色田中段为种子，我们以后生生世世即使这一年这一次闻经听法的善根的种子，生生世世都可以领导我们成佛道的。何况我们时时去分集，时时的留心去研究，时时在这个佛法中去浸淫呢，那么当然呢我们这个善根呢就增加，当然这个业障呢就减少了，就容易达到我们出世的目的。所以这个经字呢又可以当为路这样解，亦可以当为一个镜咁解。嗱，咁啊镜咧就可以照到人，镜咧咁亦都可以反光，照住呢个太阳可以反光，就破呢个黑暗，亦可以照见自己。就个譬如我哋依呢个佛法嘅修行，我哋自己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反照一下，我们时时依这个佛法的中正理去修持去觉察，就可以破我们这个心中黑暗烦恼，而见到我们自己这个光明的本性，好像这个镜一样，有一种呢所谓反光的作用，能破除呢这个黑暗。那么经典又好像路呢，路是一条康庄的大道，好像美国那些呢所谓 freeway 啦，咁一条直直咁啊，有阵时行十米八米都唔转一个弯嘅，亦都唔系奇啊，好多好多呢啲咁嘅直路。嗱，咁我哋只要依住啊呢条直路，认定咧呢条直路啊嗰种个号码系第一号啊，就要话第二号啊。亦或501啦，就亦或304啦，咁你就跟住呢一条路，你应该行边一条号码嘅路啊？咁你跟住呢一条号码嘅路咧， 真的很平直地就会送到啊你要去的目的地啊。咁我哋学佛都系一样啊，我哋依佛法而修，照呢个佛法而行，就可以从我哋呢个凡夫地，咁咪一直咧引导我哋啊，以呢条直路去行，系到达咧我哋呢个佛果菩提嘅目的地。所以经咧除咗上边嗰四种意思咧。又好似一条路，亦好似一个镜咧，咁嘅意思啦。嗱，咁啊，以上咧，我哋就将佛说八大人光呢六个字嘅别题咧，系讲完，亦都将呢个经嘅一字嘅通题咧，系讲完。嗱，咁啊，呢一部八大人国经咧，佢就通常讲啊，所谓叫做维教三经。维教三经就是佛啊，将近要入涅槃，即系去世啦。咁啊，为着呢个后世嗰啲弟子啊，有一种好嘅修持，所以佢从最后咧，佢就讲出有三部经。咁啊，一部佢就四十二章经，一部佢就佛维教经。咁最小字嘅呢一部咧，系叫做八大人国经，合埋咧呢只佛啊维教嘅三部经，就系说明如果在佛灭道之后，咁如果佢嘅弟子啊，包括出家在家，佢即使不明其他道理，佢只要依呢三部经嘅行持去做去行啊，咁啊亦都可以咧。咁啊，脱离呢个生死个苦海，而达到咧系菩提嘅家乡啊！所以佢就维教三经，现在呢个佛说八大人国经咧，就系、是、维教三经里边其中咧第一部。嗱，我哋讲完呢个经题，我哋跟住而来嘅咧。就是要讲这个翻译题啦，因为佛经啊原始咧就是梵文，梵咧就是印度咁解，梵文咧就即系印度嘅文字。嗱，咁啊，既然系印度嘅文字啦，咁啊，我哋啲中国人啊，假如未曾读过呢个印度文咧。咁啊，当然就唔识呢个印度嘅文字啦。所谓贝叶就梵经啊，我哋只系得个睇字，唔知佢里边咧讲啲乜嘢嘅道理噶噃。咁所以一定咧要经过呢个翻译者，咁啊将佢呢个印度文嘅经典啊，咁啊译成咧系我哋中国人所能睇得通嘅中国文字。咁我哋先至可以咧，根据呢个中国文字嘅经典啊，去受持、去读诵、去修行。嗱，咁啊呢一部经啊，响乜嘢时候啊，系翻译过嚟嘅咧？我话后汉啦，啊，先嗰两字叫做后汉。嗱，咁啊有后就梗系有前喎。既然有呢个后汉咧，佢就对呢个前汉而说嘅。嗱，咁啊前汉啊，亦称为叫做西汉，而后汉咧就称为叫做东汉啊。咁啊呢一部经咧就系译在啊所谓呢个后汉，译名咧叫做东汉啊。呢、这个光武中兴之后。正在咧系汉桓帝啊，所谓建和年号第一年。如果从西历讲咧，就系147年；如果从佛历讲咧，就系692年，系在嗰个时候咧系翻译嘅。咁啊，翻译嘅人啊，佢系咩身份咧？所以跟住咧。 就是讲沙门啦。那沙门如果从印度来讲呢，就应该呢就凡是这个修道的都是叫做沙门。因为佛在世的时候啊，印度的宗教呢是很多的，我们一般来讲呢都有96种。那咁啊，唔论佢修啲乜嘢道，如果在通俗嚟讲嘅咧，呢、這个沙门啊，就系、是、通指一般修行人，唔论佢修咩道，都名为叫做系沙门。嗱，咁啊，现在我哋系佛教啊，咁啊，所以佛教称沙门咧，固然佢系一个修道人咧，系可以讲系专指啊呢个出家者一种嘅别称。凡是出家呢修学佛法的依佛法的修行的，那么都名为呢叫做沙门。那么有什么鉴定呢，它是属于佛教出家人修行呢，所以印度话叫做沙门，我们中国话呢就叫做勤识，勤就勤力的意思，勤识呢就是休息那一个息，止息的息。那么为什么叫做勤息呢，就叫做勤修，是戒定慧，就是熄灭这个贪嗔痴。我们每一个众生呢，这个贪嗔痴烦恼是很多的，有些贪心重，有些是嗔恨心重，有啲係愚痴心重，不信因果，不信人伦，邪知邪见，咁就愚痴啦。咁如果我哋想啊灭除呢个贪嗔痴烦恼啦，我哋一定要勤修戒定慧。咁如果你勤修戒定慧啦，这个肯定是出家的修道者，是一个出家的沙门。那么如果不是勤修戒定慧的呢，就属于其他修道的沙门，就不能称为呢叫做出家者的沙门。那么所以你就说沙门呢是一种出家人的别称呢，就因为啊他的中国话叫做勤识，就是勤修戒定慧啊，是熄灭贪嗔痴，就是对于他这个内心呢，于这个戒定慧啊，是精勤勇猛，不休不止，那么他修行才可以止息啊我们这个内心里面这个贪嗔痴的三毒烦恼。咁啊，因此咧，呢处个沙门啊，就系单指我哋佛教出家即个行道者咧，就名为叫做沙门，因为佢系勤修戒定慧啊，系熄灭贪嗔痴。嗱，咁我哋译呢部经嘅时间，以及译呢部经嘅人嘅身份嘅行持。我哋都讲完啦，咁啊呢个人系乜嘢人呢，系叫做乜嘢名呢，所以佢叫做安世高啊。嗱，安就系安息，就系今日嘅伊朗，就系今日嘅伊朗。咁所以佢叫做世高咧，就系以呢个国咧系为姓。所以合埋呢叫做安世高，佢本来有个名呢叫做安清，佢个别字呢就叫做世高，係属于啊呢个安息国呢个皇太子。咁呢一位呢亦都係一位啊所谓出类拔萃嘅人才嚟㗎。咁佢个父亲死咗之后，咁佢就觉得呢应该自己呀、啊、 是升上做个皇太子的身份啊，去做皇帝啊，但是觉得啊唔系几好，觉得既然个父王都会死啊，咁啊自己日后亦都会死嘅啫，咁啊即使处理呢个国事啊，都系纷纷扰扰，因为世界上咧冇一样系永恒不变嘅，咁啊佢能够有呢种咁嘅觉悟啊。所以他就不做皇帝了，就是说明他呢有这样的智慧。那么他父亲去世之后，他是一个孝子，他是如我跟中国一样啊，那么在他这个父亲的坟墓的地方呢，他就守孝三年，所以就当时来讲呢，他不单有智慧啊，他们亦都是一位呢当时的大孝子。那么他孝满之后啊，他应该做皇帝的，但是他就不做啊，他就将这个皇帝位呢让给他的叔叔。那么自己呢就发心出家。那么出家学道之后啊，那么他跟我们中国的人啊，和我们中国的众生呢是最有缘，和我们中国的人呢是最为有缘了，所以他呢就来到这个中国啊行法，来到我们中国呢去度我们中国的众生。同时这一位法师呢，他有这个语言的天才，他对于种种的雀仔啊出声叫呢，他知道个雀仔讲乜嘢，就好似我哋中国儒家孔子门下有一位叫做公冶长，他亦系呢能够识得嗰啲鸟仔嗰啲雀仔啊，所谓发出嚟音声呢嗰种嘅意思啦。我问呢一位法师呢都是一样。那么这位法师啊，他来到我们中国，在我们中国教法众生啊，他一共呢是有二十几年，而经他手所翻译的经典呢一共呢是有几十部，那么多有三十几部。那么在后呢，由他之后啊，先至又有鸠摩罗什法师啦、圆庄法师啦，咁啊相继咧系出现于我哋中国，系我哋中国历代以来啊所谓咧翻译嘅大德，系呢个翻译呢个大师。咁啊最后咧就讲呢个译，嗱译就系将啊呢个印度嘅文字，或者译为中文，或者译为英文，或者译为日本文，或者译为韩国的文字都得。那么我们现在当然讲译呢，就译这个中国文，我就是中国人，我们只是懂得这个中国字，所以就译为这个中国文。但是翻译经典呢也都不是那么容易的。第一，我们一定要识这个印度文。第二呢，你一定要识佛法。第三，你一定要识这个中国字，对这个中国的文学有修养。起码这三样条件具足呢，你先就可以做一个翻译师。如果你只是懂梵文，我你唔懂佛法啦，你根本你都唔知佢讲乜，咁啊讲乜你都唔知啦。你即使几好个中文啦，咁啊亦都唔可以将佢呢个意思咧系表达出嚟。嗱，好似我哋即使系识英文，但系英文里边咧呢个科目系好多嘅。嗱，例如我哋简单一句呢个科学。太空的知识，那么这个名字就是人都懂得说的，小朋友都懂得说， 咁啊，但系呢个太空知识，呢个太种个太空个科技啊，系好繁复。你冇读过呢一科嘅人啊，就算俾一部英文书嚟，你都睇唔通。你虽然识英文，未必懂得呢个太空科技嘅知识，因为你冇读过呢一方面嘅学问。咁啊，所以如果你想翻译出嚟呢，你系译唔到，因为你都唔懂呢啲嘅意思啊，你又点翻译呢？所以呢个易经啊，历代以来啊，系一件咧好神圣嘅事，系一件咧好庄严嘅事啊，亦都系一件咧系好重大嘅事。咁啊，一定要请齐咧，要懂得印度文嘅法师，亦要请埋所谓识得中文嘅法师，亦要请埋有一个咧识得印度文，亦识得中文，又懂得呢个佛法嘅，咁啊一睇呢个印度文呢、这个佛法系乜嘢意思，佢就可以用呢个中文啊系译翻出来。咁所以呢个译经嘅工作呢，亦都唔系一件啊好简单嘅事，亦都唔系一件啊好轻松嘅事。所以每译一部经呢，要浪费咗好多人力物力嘅资源，先至可以咧做得到。嗱，咁我哋今日做呢个佛教徒，乃至都唔系佛教徒都好啦。你只要能够啊有机会研究下佛法，有机会咧去欣赏下佛法各种嘅真正嘅道理啊，我哋都要好多谢咧嗰啲往圣嘅前言，翻译经典咧嗰一番嘅心血。如果唔系佢哋翻译过嚟中国文字啊，我哋又唔识印度文，咁我哋点样有机会睇咧？咁所以译经嘅人咧，亦都系一份好大嘅功德。所以我哋做一个佛弟子咧，对于呢个佛经系要尊重，对于个佛经咧系要尊敬啊！唔好将嗰啲佛经咧系随处撇，唔好将嗰啲佛经咧系随处摆，更加唔好将嗰啲佛经咧放喺地下。咁啊，应该咧要放于呢个高处啊。所以经常讲，佢有佛法嘅地方就系有佛。点解咧？因为法啊系佛讲啊嘛。如果佛唔成道啦，都冇人说法讲经噶喎。咁啊，法既然系从佛个地方来，所以我哋尊敬法啊，就好似尊敬佛一样。同样咧系得福，同样咧系消灾而增智慧。嗱，咁啊，今晚咧就系第一晚，咁啊，总算系几好啦。个喉咙都冇咳过，啊咁啊，总算菩萨加庇咧，咁啊同大家啦系结下缘，咁啊明天晚上咧，咁啊同一个时候咧，再同大家讲咧，为佛弟子系常于昼夜啊，咁啊至。